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出现了一段贴近生活、关心生活的相声作品，这便是梁左创作的，并由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中呢，和您欣赏相声《着急》。这段相声的主人公老吉本来姓纪，由于他平时遇事啊老爱着急，于是呢大家就称他为老吉。然而老吉的爱着急并非是纯属性格特征而无自身道理，却是事出有因呢。产品质量、社会功德、生活条件引起他的急躁，这些事情呢都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就使得这段相声同时能让人们在欢笑的同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段相声紧紧地抓住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种种不如人意的现象，通过艺术的夸张渲染以及巧妙的铺垫，使这些现象成为绝妙的笑料。如果离开听众的生活感受，使人发笑的喜剧效果便很难出现。着急的作者以及演员只不过是当着听众的面指出了他们生活中见惯不怪的事儿，从而实现了台上台下的相互交流与共鸣，是这种贴近生活的风格使听众开心的大笑。这段相声在讲着急的事情的同时呢，也从侧面讲出了改变的办法，就是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踏踏实实的做每一件事。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姜昆、唐杰忠的相声《着急》。 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你说对了 啊， 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老吉。 老吉 啊。 老吉是谁啊？ 我们街坊姓纪，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好着急 啊！ 他跟谁着急啊？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哦， 从睁开眼开始。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我给您学学。 好啊。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跟闹钟着急。 闹钟。 俩眼盯着闹钟，你看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7点，这7点过3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怎么呢？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涌动，一切好像不会更懂，但就在你我不经意之中，最美好的一世。